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双重基准的极致。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最近有些国家竞相进行洲际弹道火箭等各种火箭试射，对此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装作不懂，这事实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因为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给我国军队经常进行的火箭试射训练，以及已被国际法所公认的和平卫星发射权利的行使，也贴上挑衅和威胁等标签等强词夺理，逐渐炮制制裁决议。按照美国的利害关系和美国单方面制定的双重基准，对于某一国家、主权国家合法的自主权行使和自卫措施被指责为非法和挑衅，而对于某一国家则根本没有限制。这就是今天在联合国舞台上的现实。这不可不谓是不公正双重基准的极致和卑鄙无耻的偏见。各国和民族在国际社会上承担的义务和在国际关系方面行使的权利是同等的。主权国家旨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增强自卫国防力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国际组织的指责和干涉的对象。我国持久受到美国直接的核威胁，因此拥有和增强自卫和遏制力是不可避免的，是极为正当的。只要帝国主义者和支配主义者旨在扼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活动再继续，我国就将一如既往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还将坚持早已制定的路线，勇往直前。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评论摘要，题目是双重基准的极致。